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本是天空云量较多，气温较前两天有所回落，高温天气暂时缓解。受冷空气的影响，午后本市将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不大，但分散不均，外出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今天中午多云转阴，西部有零星小雨，西南风2-3级，气温28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80%。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再济沧海，挪威至巴西20000公里，是初岛沧海环大西洋760天的作者林静续写的一部和老公一起驾船航游的故事。从2015年新船海友号诞生，继而到北欧、苏格兰、北非、加纳利群岛航游，直到2017年再度横跨大西洋到达南美。这本书记录了林静和她的老公从大西洋航游760天之后再次驾帆远航的故事。大海深处到底有多少秘密？帆游世界到底有多少魅力？今天的读书俱乐部邀请林静和您一起聊聊再济沧海，挪威至巴西20000公里的故事。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那今天为您推荐一本新书，叫做《再济沧海：挪威至巴西20000公里》。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这位老师呢叫做林静。我们首先欢迎一下林老师。 哎，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静。 说到林静老师，他是一个很传奇的人。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这个曾经的经历啊。他在1986年和1989年在清华大学的电子工程系分别获得了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起点非常高。然后在1992年的时候，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再次获得了硕士学位。之后呢，就从事的是医疗器械行业，先后做过产品的研发和市场营销，包括现场技术服务等工作。但是呢，在这样一个看似很平稳的，或者是很完美的这样一个人生旅程当中，他自己发起了一次挑战，然后对他的人生进行了一次重新洗牌的过程，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和她的丈夫一起驾驶了一个叫做“同道者号”的一艘船， 帆船， 对，为期是2年零1个月，航行是20000海里，途经了20多个国家，所以呢，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初岛沧海：环大西洋760天》。那今天其实带来的是她的第二本作品，就是这个《再济沧海：挪威至巴西20000公里》。 是的，是的。 其实说到林静老师的经历，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会觉得他是一个挺颠覆的人，颠覆了自己的人生，颠覆了自己曾经的大家看上去波澜不惊的这种生活哈。我很想问问林静老师，就是怎么想到去做帆船旅行这件事情，去航海这件事情，看上去就应该是一个男生做的，而且应该是放荡不羁、爱自由的这样一个人做的。 是这个决定去航海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呢喜欢帆船运动由来已久， 啊，我从1995年到香港就开始啊学习玩这个小的运动帆船，啊一点一点的逐渐的升级到了过渡到了大帆船。大帆船我们有一对朋友，他们呢从香港把这个他们自己的大帆船用了2年的时间呢航回了英国。然后他们在泰国的时候，我们飞过去跟他们共同度过了一个假期，然后呢从那开始我们也萌生了以船为家去翻游的这个想法。 嗯，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次旅行。 是的、 啊、但是我也很想知道啊，就是之前你接触过航海吗？ 就是从到香港之前没有。 嗯啊、就是，从来没有接触过。 是的，二十多岁 2005年之前是没有过的。 1995年以前没有过。 那后来是什么原因让你接触到他了？是因为你的丈夫喜欢，所以你后来接触到了航海吗？ 是的，可以说是他把我领入门的。 嗯， 然后呢，他先学，他在香港住过很长时间、嗯，啊，参加了那里的帆船俱乐部。 嗯， 啊，就说我到香港之后呢，也是跟着他一起做他的撩手。去玩帆船。 撩手是什么意思？ 船上如果两个人呢，分工的名称，一个是舵手，就是掌舵的。 哦、 前面那个不掌舵呢，是控制撩绳。 哦， 就叫 撩 手。撩 手 对、哦，是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女生来学这个航海或者帆船，她可能不像男生那么灵活和那么好掌握，力量性那么强。 嗯。 所以在一开始学的时候，遇到过一些困难没有？ 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很多玩帆船的人，人家是从小。啊，就开始玩，然后呢，就跟开车一样哈、啊，像我们，出国以后学习开车，都20多岁开始，和那个16岁就拿了驾照啊，18岁就拿了驾照，那种开车的人呢，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呢，就说起步比较晚吧，但是还好，我觉得没有因为这个起步晚而影响了自己这个玩船的兴趣，而且还是在不断进步的。 不断的进步过程当中，让自己爱上了航海，爱上了学帆船。 是的， 那其实我看到你书里其实也写过了，就是当时一开始去练习这个驾船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问题。其实是你丈夫一点一点教你，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两个还很磨合了一段感情。 对对对对，是我先生，我丈夫他的这个他不是一个好教练啊，我先说，他不是那种啊、像那种循循善诱啊，或者很就是很耐心的给你示范的解释的， 嗯， 他跟你说一遍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呢就让你自己去摸索，你问他你为什么不仔细的解释清楚， 嗯， 然后呢他还有道理呢，他说每个人套路都不一样，我告诉了你我的套路呢可能对你不实用，然后呢你就要自己摸索，然后呢这样的话得到的东西才是你自己的。 嗯 啊，正是因为这样呢，所以也出了很多的就是笑话吧，比如说帆船啦，把嘴唇磕破呀，像这些等于都是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交的学费吧。 所以说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也进行了很多的这种磨合， 是 然后训练 和争吵，磨合包括 争 吵。 吵过架最凶的一次是什么时候？ 哎呀，经常吵，因为船上有时候风大浪急的时候，大喊大叫是常事嘛。 哦， 因为你自己人在紧张的时候，自己也会大喊大叫、嗯，是一个本能的一个反应。 嗯， 所以我们不把它当作，吵架，就只是说这是在紧急情况下的一种交流方式吧。 哦，现在看起来好像觉得两个人已经开始默契的配合了。 是的， 但是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和问题。 是的、还有的时候有一次就是磨合不好了，我中途我就说我不想玩了，我要退场了。有这样的情况。 那后来为什么又拾起来了呢？ 还是喜欢吧，还是喜欢啊、嗯、觉得。 你喜欢他的什么？ 我喜欢他的这个每一次出海，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 嗯， 他不枯燥，而且呢他很技术性很强。 嗯， 每一天你觉得都在学习新的东西。 他的不枯燥体现在什么方面？ 不枯燥就是每一天的风，每一个地方的海况、 嗯、 啊都不一样，而且他很环保。他这种运动因为都是在大自然当中呼吸着新鲜空气，然后是一个户外运动。 嗯， 然后呢对你的身心健康就是很有好处。 嗯，这可能比你在跑步机上或者在器械上去运动几个小时大汗淋漓的感觉还要爽。 哎，不一样、嗯、而且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完全的是融入到大自然当中。 是的， 去体会大自然。 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是这样。 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在一开始的时候特别吸引你的航游的经历？ 一开始实际上开始并不是说一个很愉快的经历， 我们第一次航游从法国到西班牙这一段，到了岸的时候就出了问题，我们的船撞了墙，然后把那个舵板给撞弯了。 哦， 等于是出师不利吧，但是就是等于一开始就给我们来了一个下马威。但是我们还是把船修好了，总结经验继续往前走。 一开始这样的不顺利并没有阻止你们继续走下去 啊，因为虽然不顺利，但是你是不是想继续走，你都要把船修好。你修好了船以后，自然就要不想往回走，还要往前走嘛。 就是开工不想有回头箭了。 是这样子。 我其实也挺想问林老师一个问题的，因为在05年的时候，你决定跟丈夫一起驾驶叫同道者号哈，然后航游大西洋。刚刚也说到了是为期2年零1个月。然后去了20多个国家。我其实也挺好奇的，这两年多其实对你来说和你的先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你们是把工作停滞一段时间，而且这个时间其实并不短，2年零1个月。 是。 然后那么繁忙的工作你们把它给搁置了，然后呢就把这个时间拿出来只做航游，对你们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当时是确实是仔细考虑过这事儿，是有取舍的。当时觉得当时这个如果我们去航游，这个工作都是有一定的惯性的嘛，你在一个公司里干了一段时间， 相当于你放弃了这两年的成长和晋升的机会。 对，等于就把你的这个事业拦腰的一下中截断了。你拦腰截断以后，后面还能不能再接上，后面有不可能就有没有可能就一落千丈走下滑了。这都是一个 未知数。 这也是你自己当时做的投资，就是在这方面就是未知因素吧。 当时你是把工作辞了还是中断了你的工作？ 我是把工作辞了。我先生是他一开始先拿了一个间隔年，就停薪留职的那个间隔年。然后呢一年以后他不想回去工作，还想继续走，就把工作辞掉了。 我觉得其实这个决定是非常大胆的，或者说让人大跌眼镜的。我不知道当时您的家里人，比如说父母啊，或者你的亲朋好友会有怎样的一个反应。 哦，那反应还是蛮强烈的，就觉得你们太不务正业了，你们就是玩物丧志啊。 怎么会这样呢？ 好好的工作啊，辞掉，你知道别人想找你们这样的工作有多么的难吗？然后反正类似这样的言语很多。 那为什么你们还要这样决定呢？ 我觉得 义无反顾。 对，我觉得他们说的有他们的道理，是从他们的视角来看问题，确实他们当然肯定很有道理的了，但是从我们的视角呢来看，这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然后呢在这个时候我们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当时也考虑才40多岁，我们不想等到退休50、60岁了才开始，是40多岁时候年富力强，是最精力充沛啊的时候，而且你40多岁你试一次哈，2、3年回来45岁左右还是有市场价值的，你还可以回来再找。所以我们就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我们就没有听从别人的劝告就去了。 其实呢在林老师的书当中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在大海面前个人是微不足道的，航游不是去征服大海，而是跟大海商量着去做事情。其实真正需要征服的不是大海，而是我们自己啊。这是你曾经写过的这样的一段话，你认为它是叫心智的博弈。 是的，我为什么说最难征服的是你自己呢？因为这个人有太多太多的杂念，有太多太多的给自己捆绑住的一些理念也好啊，或是一些束缚也好啊，或者是不管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大海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有没有人的时候大海就已经是在那里，它就是有它自己的规律。就说人跟大海比，就是你太渺小了。人就是要说我要人定胜天征服大海，那就是太自不量力了吧。我觉得人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情况下成功了，过了某一块某一个大洋或者一个比较难的水域，实际上是老天爷开恩抬手让你过去了。他那天脾气好，他那天高兴，他就让你过去了，并不是说你多厉害，你把他打败了你过去了。我觉得你这个不能本末倒置。为什么航海人有的人就是礼拜五不出海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认识到了个人的渺小， 个人在大海大自然面前你的无助，这个时候你不能去挑战比你强大很多的大自然，你只能祈求它。 我觉得这不是迷信，或者说这是一种信仰吧。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说维护生态平衡，我们要说不要去跟大自然发起挑战，然后违背它的规律去做一些事情，是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我想要去得到我应有的利益，所以我要去破坏这个规律和生态的平衡，那自然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 是的， 这个规律是不能破坏的，这就是生命的规律。 是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林老师是通过自己这个行游的过程当中真的感受到了大自然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是的，然后就是你违背了他，你让他不高兴啊，他对你后边的报应有可能是长期的，这个肯定是不是像你想象的你可以做完不负责任的就逃过去了。 一说到了航海，大家就会想到了翟墨老师，他应该是中国航海第一人，他就是自己驾着一个小帆船，然后呢也是全球去航海旅行。我不知道林老师，您跟您先生也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吗？驾着一个不大的一个小帆船，然后两个人一直漂流在海上。 是，我们可能跟因为翟墨老师的书我还没有看，就是我们翻游呢是休闲性质的 哦， 然后呢实际上就是以船为家，走走看看，并不是说要破纪录啊，或者去有什么证明次啊，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我们想选择了这种方式， 生活方式 是生活，我们是休闲。 我很想知道，比如说你们两位在海上最长的一段时间是多长？ 最长一段是23天， 就完全在海上 漂流。完全在海上 就那个过程当中，你们是怎么吃？吃什么东西？ 吃什么东西？我们船上有冰箱，带了很多的，就比如说米呀、意粉呐、这些干粮是足够吃的。 那怎么做饭呢？它有 两个煤气灶眼儿，就是可以可以烧饭，还可以有个烤炉，可以烤面包，可以烤东西。我呢还有一个电饭煲如果开了发电机的时候呢，可以煮些米饭。 我也很好奇，林老师，你作为我们平常在陆地上生活习惯的人，他可能比如说我去海边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玩一天两天或一周很过瘾很刺激，觉得到另外一个世界，那可是你在那儿有一个月的时间将近了，就是23天嘛，你会不会有一种恐惧感？天哪，我现在在哪儿？我会不会到达不了彼岸？然后一直飘在这个海上？ 没有，我们过大西洋，第一次过大西洋的时候是在它的季风季节， 再正好是那个风向 跟你的船的方向走的是顺风，一般就是人说一路顺风，实际上就是顺风是船最舒服就是 最 安全的 状态， 一种状态。而且我们那个第一次过大西洋的时候，跟着200条船一起过。 哇， 然后是一个 很壮观， 组织组的大行动嘛，过大西洋大行动，没有那种感觉自己好像完全无助，然后就没那种绝望，没有。我信任我们的船，我们的船是一艘好船，而且我老公呢，他作为船长，我也信任他，我觉得他能够这个船和船长再加上我这个能干的水手，肯定能把这个我们这三方能够安全的送到彼岸。 我也很好奇啊，就是其实你学这个帆船驾驶也好，学这个航海也好，你完全可以比如说一天两天或者一周的时间出去玩一趟嘛，就当放松放松。 是， 因为你毕竟是休闲性质的，你不像翟墨老师他是很专业性质的航海嘛， 对， 所以为什么想到用2年多的时间来做这件事儿？ 航海是一种慢旅行，船一个小时只能走10几公里，它一小时7节，一节呢是 1.85 1.852 1.85, 它比车要慢很多很多， 慢很多很多，所以呢它既然是慢旅行，你就要花的时间比较多，所以1个星期2个星期不够，所以呢就是如果我们想走的地方比较多，就要花很长的时间。 这就是最初林老师是怎样走上了航海之路的。 是的， 那我们也很好奇哈，写了第一本书，第一本书叫做《出岛沧海环大西洋760天》讲了这2年多的经历，怎么又想到写第二本书，而且是连载的性质，在网站上发表过，好多朋友因为看了你的这个传记也好，看了你的这个作品，包括你的经历，可能对你特别感兴趣，就首先怎么想到要把这样的经历写出来？ 一开始的初衷就是要写出来给我父母看的。 哦， 因为我父母特别担心受怕，他们对我们的航海一直一开始是持否定态度的。 在海上你们有信号吗？ 第一艘船海上就很少能跟他们联系，第一艘船海上没有， 那这两年多基本属于失联的状态。 两年多只有到了岸才能跟他们去联系一下。第二艘船我们有了卫星电话，就可以随时联系了。 嗯， 所以他们为我担惊受怕，而且我在航海那么多的乐趣他们根本都不知道。 嗯， 所以我要写出来给他们看，当时的初衷就是这样。后来呢就是写完了博客呢，然后放到网上，得到了就是其他的朋友啊觉得感兴趣，然后呢就是一直写下去，大概两年的航海大概就能出一本书吧。 怎么想到再度航海，然后这一次的旅行是挪威到巴西20000公里？ 嗯，再度航海是因为我们第一次航海结束时候觉得意犹未尽，觉得 两年多还没有玩够。 哎呦，才围着大西洋转了一圈，那太平洋呢，那印度洋呢，很多地方还没有去嘛。所以我们就觉得将来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我们还会回来。 哇， 所以我们夫妻双双又工作了8年，条件我们又觉得成熟了。所以呢又买了一条船，二度航游。 我真的是觉得你们很勇敢，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真正的是放荡不羁，爱自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是吧，应该是吧。我觉得这事儿本身其实并不难，就是下决心。一般的人就是下不了这个决心而已。 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比较好奇一个问题，就是说航海一天两天或者一个月两个月可以接受，长年累月在海上漂真的那么有意思那么好玩吗？不会觉得心里很厌烦吗？ 肯定它有比较有意思比较兴奋的日子，也有比较平凡的日子。而且你走过的地方也有很有意思的，也有很没意思的地方。甚至很危险的地方，比如说你去巴西，巴西治安很差，然后巴西整个这个巴西从北到南我们都是提心吊胆的，老是怕担心被人抢或者船被人偷，老是这个样子。而且我们第二次航海呢也不是一年到头都在海上，比如说我现在在跟你这个做节目就是属于休航的时候，就一年大概12个月里边有8个月在航海，另外4个月呢在休息。一调剂一下，当你在海上很累的时候回到陆地休息一下，充充电，充好了电再回去。 我也很想问林老师，刚刚其实说到的是有一些让你比较难忘的经历，那比如说让你意想不到的就是很惊喜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比如说有些地方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比如说我们到了马尔维纳斯群岛，看到马尔维纳斯群岛那么多的企鹅，那么漂亮的地方，这个就是当时觉得哎呀真是值得一来。 多好玩，可以给我们形容一下吗？ 它就是动物世界，你跟动物，你就在人就在这个一大群的企鹅当中，头上盘旋的是信天翁，然后海里跑的是那种黑白两色的海豚。然后呢就是觉得人就是那个地方人很少嘛，人烟稀少，然后呢动物特别多，然后就觉得就跟以前赵忠祥姐说的那个动物世界一样，你就在这个动物世界当中。 所以也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过程哈，能看到很多特别奇怪的新物种。 是的，没见过的。 比如说 海豚怎么还有黑白两色的？ 还有黑白两色的，是混合色吗？ 是啊，就是 就跟奶油 白的圈，对，就是一圈，然后呢，的身体是白的，然后那个鳍是黑色的。哎呀，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海豚。 海豚会跟你很友好的去跟你打招呼吗？ 他喜欢速度，一般你要船开起来有速度，他就追着你跑，就在你的船舷旁边就是 围着你转， 就觉得好像跟你在打招呼一样。 还有呢？还有一些好玩的吗？你们在船上吃的除了你们自己带的粮食之外，能打到鱼吗？ 可以打到鱼，然后呢还可以去抓螃蟹、冷水蟹，就是在马尔维纳斯和这个帕塔哥尼亚这些冷水的地方呢，那个深水那个帝王蟹很好吃。也可以就是上一次抓海螺然后呢可以去抓龙虾， 这都是比较好玩的事儿。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真的是好像是把自己放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体会到的快乐是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的这种快乐。 是的，是的。我就想，如果就说你如果整天还是在这种 钢筋水泥的 钢筋水泥的这个城市里边，你是看不到这些景致的。 很有意思啊， 是 个过程， 是挺好玩的。 潜水过吗？ 我们今年这个走的路线的水都特别冷，我没有潜水过，我老公有。当然潜水他不是去玩，他是去清理船底。 哦， 那水大概的温度在10度以下，8度左右，所以很冷。穿着很厚的那种湿衣才能下水。 你们一般都是选择什么季节出海？ 是根据每个地方的航海季节。比如说我们的船现在在南美，是它的冬天。冬天呢风大，然后天比较短，就是日照时间非常短，就是不是很好的航海季节。所以我们就选择休航3个月以后，等开了春再回去。继续走。 其实在这本新书当中，它每一章节都在讲述去过的不同的国家遇到的一些人和事儿，特别有趣的见闻。 是的。 那我想问问啊，这里边有哪些事情是曾经让你经历过最危险的？ 最危险的，我就说最眼巴前的事儿吧。就是过这个帕塔哥尼亚，最危险的就是说把这个船给它停妥，因为这个地方风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呢那个海的水道非常窄，如果弄不好就会搁浅。比如说帕塔哥尼亚最危险的地方呢是麦哲伦海峡。 麦哲伦海峡。 麦哲伦海峡它那个地方风很大，洋流很急。而且就说可以抛锚的地方呢，有时候你进去了以后发现那个地方很窄，然后呢必须得把船固定住。然后固定这个船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多比较紧张的时刻。如果哪一个操作没有做好，这个船就会可能侧倾，或者可能就会搁浅。有可能搁浅的时候呢，你搁浅到了石头上就会把这个船损坏，这个时候是比较紧张的。 我觉得你内心还是很强大的吧。 是吗？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在这个海上航行，他也许知道我肯定会到达彼岸的，但是他肯定内心会有一些不安全感。比如说风高浪急的晚上，是吧，我们都看过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当时那个场景的描写，你就能感觉到在风高浪急的夜晚，你真的是人与自然的斗争。 是的。 你遇到过吗？ 我这么讲吧，因为海明威写的那个书是大概多少年了，100多年前有没有？那个时候的航海技术，科学技术跟现在不能相比。 那时候就是一条小破船， 就是一条小破船，然后他也不知道有这个风高浪急，他就出去了。现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说你可以下载天气预报，在风大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不出海，你不要到那个风大的时候才就跟这个大风去叫板。而且我们的船上好多是应付这种风大浪急的设备，然后呢如果风太大的时候，你要可以把那个海锚扔下去，有一个减速器，就比如说那种好多海那个漏斗很长的一根，可以顶风停船。而且现在的造船技术跟那个老人与海那时候的一艘小破船 就完全 不一样了。对，我觉得我是信任我们的船，风大浪急这在航海人来说这是常态。如果你把这个风大浪急不能当作常态的话，那你每天的航行那么纠结，那么焦虑，你肯定不会去享受它的。 你第一次遇到风大浪急的时候就这样的心态吗？ 第一次遇到风大浪急是第一次从葡萄牙去那加纳利群岛。我那时候的心态有点害怕。因为风越来越大，我们那个开始缩帆，怕控制不住。然后呢一点点缩一级缩帆两级三级，最后把那个整个主帆全落下来了。还是这个船的速度还是很快。我后来我们跟其他的船友去讨论这些事儿哈，他们说就这个船呢，可以比人的耐受力强多了。你这个船，你认为你都不行了的船时候，那个船实际上比你要坚强，你相信它。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 感受智慧的温度。 再继沧海，挪威至巴西20000公里，是初岛沧海环大西洋760天的作者林静续写的一部和老公一起驾船航游的故事。从2015年新船海友号诞生，继而到北欧、苏格兰、北非、加纳利群岛航游，直到2017年再度横跨大西洋到达南美。这本书记录了林静和她的老公从大西洋航游760天之后再次驾帆远航的故事。大海深处到底有多少秘密？帆游世界到底有多少魅力？今天的读书俱乐部邀请林静和您一起聊聊再继沧海，挪威至巴西20000公里的故事。其实在我们的这本新书《挪威至巴西20000公里的再继沧海》当中，其实就讲到了，首先我们讲的是选船，然后林老师其实选了一艘叫做海友号的船，这个海友其实是你自己起的名字。 是的。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这个海友是根据我们上一艘船的英文名延续下来的。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同道者号的英文实际上是 Kindred Spirit，就是我给它翻译成同道者，本来想叫同道者二号，后来在那个有一次在回国跟朋友吃饭，然后呢我就把这个 Kindred Spirit 它什么意思说出来了，他就说了两个字，他说还有，他说这个还有是完全包含了你所说的所有含义。后来我一听，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喜欢，所以就叫还有了。 嗯， 然后呢中文名叫海友，英文呢我又不想沿用 Kindred Spirit 了，就中文的就把海友的汉语拼音作为了它的英文船名， 所以叫做海友号。这个海友号它的这个航行特点是什么呀？就是为什么选这艘船？因为我看你其实用了很大的篇幅在写选船的过程。 这个船呢，我们喜欢旅船，我们喜欢中心稳向板的船，它可以坐滩。这个船最大的特点是它有一个驾驶舱，就说人在值夜班的时候不要到站到舱外边，就是在这个船舱里边，这个大玻璃窗也可以看到窗外的景色， 视野也很开阔， 视野很开阔，而且呢你就免去了这个风吹日晒雨淋，就说在船舱里头去值班，舒适很多。 所以你就写了在这艘海友号的这个保护之下啊，或者是保障之下，您跟先生是怎样在这个从挪威到巴西20000公里的过程当中是如何去航行的，遇到了哪些特别有趣的事情。 是的，这个再继沧海这本书记录的就是这一过程。 为什么叫再继沧海呢？ 因为这是第二次翻游，第一次那个初岛沧海是05到07年大西洋环大西洋的一次，这一次呢是第二次，他来我化用了李白的那个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 济沧海，然后再济沧海，就是从这个就从这儿来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林静老师来为我们朗读一下在这本新书再济沧海挪威至巴西20000公里当中的一个片段啊，就是它的序。 经常有人问我，你们帆游整天这样玩累不累呀？我理解提问者不仅仅指的是体力上的疲劳，也指心理和精神上的厌倦。就像旅游，出游的人外出几天就开始想家了。这个问题我认真思考了一下，体力上的疲劳肯定是有的，但休息一下就能缓过来了。心理和精神上的厌倦则比较复杂，对此我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航海旅行不能叫做玩儿，我跟老公一直把它当作一个项目来做的，在心理上跟上班没有什么区别。航海旅行是一个全时工作，内容包括航行、游历、学习、写作。工作有假期，航海有休航，都是换脑筋放松，给身心充电。航海既是工作，就应该认真负责，每一项内容都不能马虎。航行是工作的核心，帆船玩不转，其他都白搭。 因此对于航海所需要的一切技能都要全力以赴地学习掌握。对待大海的态度不是征服，而是要以敬畏的心情跟它磨合。我以前也用过征服这个词，现在想起来真汗颜。人在大海面前如此渺小，大海高抬贵手，在一定时候放船过去，人怎么能反过来认为征服了它呢？海洋对我来说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不是为了航海而航海。以船为家是一种旅行方式，是随波漂流地看世界。到访新目的地之前，我都要做足功课，找出兴趣点，或步行，或骑自行车，或坐火车和公交，必要时租车游访。有些地方除了行船，别的旅行方式很难到达，我们充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尽管事先做足了功课，但每到一处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所见所闻也会激起我对某些题目的兴趣，比如苏格兰的土地问题、史蒂文森灯塔等等。如今网络调研、电子书下载都很方便，因此我读了一些书，学到了不少东西，有了一些感悟。要不是亲自接触到这些题目，我可能永远也不会对他们发生兴趣。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我感觉自己在成长。把这一切记录下来，写游记是翻游生活很享受的一部分。我热爱文字，热爱表达，全且把它当作航海工作的系列报道，这也是工作职责的一部分啊。每次拔锚起航，我跟老公经常对彼此说，又是一个办公室的工作日， Another day in the office， 让我想起辞职前早晨上班时，老公经常说我又是去玩了， Go to play again。 确实，虽然大学时代理工课程学得很辛苦，但是我还是最终靠着理工背景找到了一个特别适合自己的工作，医疗仪器公司的现场技术工程师，既需要知识，也能直接接触病人和医生，工作时间有弹性，不用坐班，同时接触大量不同的病例，永远不会感到枯燥。解决疑难问题既是挑战又有趣，病人直接受益，既有满足感。我在中国、香港、美国、澳洲为同一家公司前后干了十几年，非常热爱这份工作。早上从来都是满怀期待地去上班的，工作当玩，玩当工作，回答整天玩累不累的问题，我不累。 刚刚林老师其实声情并茂地朗读了他书中的序，这是他的这本新书《载记沧海：挪威至巴西20000公里》当中的第一篇文章。 是的， 我印象非常深。你看最后一段，他说到了老公经常会在以前没有航海的日子，会把他工作的时候当成去玩，把玩的时候当成了工作，因为他觉得其实我们应该去享受这个生活，不应该每天只是在钢筋水泥的城市当中去生活。我觉得这真的是放飞自我这样的一对情侣。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对情侣也是出海，曾经叫旅行 啊， 做过一个纪录片啊，伴侣的旅，印象也很深。就我觉得其实他们选择的人生可能跟我们现在工作在这个城市依然这个每天按部就班上班的人所选择的生活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每一种生活都有它的美好。我觉得我们生活的自主权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是 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就要去努力的创造打造我们最精彩的生活。 是的， 嗯， 无论你是工作还是玩，就要全身心的投入。 嗯， 就说而且呢乐在其中，所以这就是工作是玩，玩是工作。 其实在这本书当中，林老师也特别讲到了，就是到底从挪威到巴西这20000公里去了哪些地方，跟我们讲讲都有哪些国家。 从法国出发去了挪威，从挪威呢去了瑞典，然后到了荷兰，从荷兰回到了法国，然后又去了英伦三岛、爱尔兰、英格兰和苏格兰， 从那儿呢去了葡萄牙，从葡萄牙去了北非，就是北非谍影的那个摩洛哥。 嗯， 从摩洛哥呢去了加纳利群岛， 嗯， 佛得角，巴西， 萨尔瓦多 啊，萨尔瓦多，然后一直往南边走，去了阿根廷， 嗯， 然后去马尔维纳斯群岛， 嗯， 然后呢经过帕塔哥尼亚到了智利。 其实我们这本书在开篇的时候特别附上了一张地图，那这张地图上面其实就为大家非常形象地展示了这一次在载机舱海第二次航行当中林老师和他的先生曾经去过的地方。 嗯， 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其实我们这个航行是非常有计划和规律的，我们是沿着有陆地的这样一个海岸线走， 是的， 而没有完全的是把自己抛到海上去，我们还是希望一边走一边看这个全世界各地的风景和风土人情。 是的，这一次最长一段是两个星期，从佛得角到巴西。 嗯， 这是纵跨斜着跨过了大西洋， 其实就是从欧洲、非洲，然后到南美洲， 是 在非洲和南美洲中间就是大西洋。 大西洋，对的，嗯、对的。 这次横跨其实对你们来说有挑战吗？ 这次横跨，挑战是它的赤道无风带。嗯，跟上次 无风带难道不好吗？ 不好，无风带没风，我们是帆船呐、帆船希望有风啊， 嗯， 一点风都没有，对于帆船来说 就跑不了， 跑不了，就要开着那个开机、开马达。而且无风带虽然它没什么风，但它有这个雷暴、老是在这个电闪雷鸣过程当中，而且它有很多的标，这个标就英文叫 squall， 就是很局部的这么一阵的强风。它本来一点风没有，前面哗黑压压的来了一堵墙，就是黑压来了这么一个标，在这个标里边电闪雷鸣啊，风很大。 标就是那个雷达那个标志啊， 不是那个字儿，就是一个气象的气，一个包字儿。 哦， 那个字儿念标。 嗯， 就是一个很局部的一个强风嘛。 嗯， 一个小的天气状况。嗯、然后在这里边，你突然就是没风，从没风的这个情况一下子变得风很大，而且还有闪电，你又怕把你的被电劈着。嗯，把那个电子设备烧坏，而且闷热呀，它这个过这赤道的时候一点风没有，但湿度接近饱和。 所以这个其实是在这一次的20000多公里的航行当中遇到的 不愉快，就很难受的那么一段。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从挪威出发到南美洲、巴西，你觉得最好玩的是哪个地方？最喜欢哪个地方？ 最喜欢的是挪威。 挪威啊、 挪威特别漂亮。哎，挪威这个地方太美了。 嗯， 然后而且就是它那种很自然的那种，完全是没有雕饰的那种自然美，而且那种美是非常大气、非常阳刚的美，而且特别适合于帆游，有很多的公共设施，对这个停船泊船都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地方。 那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横跨大西洋其实经过的是三大洲吧，欧洲、非洲、南美洲。 南美洲是的、 其实风土人情是非常不一样，或者是各有千秋，各有特色的， 完全不同。 对对对， 完全不同的。很有意思。 这里边其实你觉得让你大开眼界的是在哪个地方？ 摩洛哥。像欧洲，像我以前也去过很多次这个加纳利群岛也去过，南美虽然也是第一次去，但那个震撼没有摩洛哥给我的震撼更大。摩洛哥是我到过的第一个穆斯林国家。 嗯， 然后呢他这个国家人的精神面貌，他的这个风土人情，他的建筑，他的食物，他的宗教这些都是对于我来说是很新鲜的一件事儿，都很新鲜的一个地方。 咱们可以再细致的讲一讲，比如说当地的美食，你最喜欢吃的是哪个国家的菜？ 美食摩洛哥的菜就有点像我们的四川菜系哈、味道很重， 重口味， 然后呢他用了很多的香料，而且用了很多的洋葱啊，这些很味道很重的原料，而且做出来的那些塔吉锅啊什么的，那种慢炖就有点像我们的汽锅鸡一样啊，那个塔吉锅、肉啊跟菜啊都是腌制了很长时间，很入味儿的那种，很味道很重的，我很喜欢的。 你后面其实写到了苏格兰高地和外岛，这里边其实写到一个特别有趣的，就是说 在凄风苦雨中抓螃蟹，是吧？ 是，苏格兰外岛的天气，夏天非常恶劣啊，就是大部分时间在下雨。一到五月份还好，到了六月份是整天下雨，在船上也没有地方去哈，说干嘛呢？就是抓螃蟹。我们买了一个蟹笼，里边呢放上一块鸡骨头，然后呢把它就是扔到船，就是挂在船，就让它到水底。啊，第二天一起笼，哎，里边就有那么至少那么三五个螃蟹，给自己找乐趣嘛，那就是。 其实这里面你还写到了叫少看微信，多听广播， 对， 就当地的广播是吗？ 是，我在这个航海过程中呢，治愈了我的手机控。像我们在陆地上，就是整天低着头看手机啊，看微信，到了海上没有信号。你想看也没有，一段时间以后吧，你就没有了这种整天想要去看手机、去点手机的这个欲望。但是怎么去接受外来的，就是外界的信息呢？就是我们买了一个短波收音机啊，用听短波的方式啊，来跟外界有个交流。 那后面有写到了北非，北非里边其实它就跟你之前在欧洲啊，包括在南美洲遇到的是不一样的风情啊。北非有什么好玩的呀？ 北非你就是我们去了菲斯古城，菲斯古城呢是世界上最大的、保存最完整的伊斯兰古城，它是个城池，叫 Medina， 是个城池啊，里边很多的建筑都已经是几百年前、几千年的老建筑，就是那种感觉啊，就觉得历史倒退了几百年，你又回到了几百年前的那个历史。 这说到的是北非。那这里边其实最后一章讲到了大西洋岛屿。这里边其实说到了就是有一些特别有趣的，比如说哈，就是探寻三毛的遗迹，还有三毛故居和河西之墓，这都是你们去过的地方。 第二次去加纳利群岛啊，之前呢我把三毛的作品又都找出来看了一遍。 哇，真没有想到您还有这么细腻的。 我大学时候特别喜欢三毛。哎呀，我好喜欢三毛的那个 作品， 他的文笔，他把你带到了完全是另外的一个世界。我倒不是那时候不特别爱看琼瑶那言情小说，对我那时候不是特别有吸引力啊，所以呢我又把他的书找出来看。三毛所到过的那些岛我也都到过，然后呢我有意的照着三毛的描写去找那些遗迹，找他的那些故事的场景。然后呢我去参观了他的故居，我就想着三毛在这个房间里写下了那梦里落花知多少，当时觉得那种特别特别的真实。不是后来很多的对三毛有一些争议，说他写的都是杜撰什么的，到了那个地方我看见了那个大玻璃窗，我就觉得三毛写的东西我就觉得还是蛮真实的。 这里边有一个是探秘兰萨罗特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岛屿？ 兰萨罗特呢是加纳利群岛最右边，就是最东边的一个岛，它离非洲是最近，它的地理地貌呢完全是火山熔岩，那个寸毛不生的这么个地方。然后我在这个岛上呢，就是它调研了一下岛，这个岛这么贫瘠的地方，那么少雨的地方，他们是怎么解决饮用水的问题。然后探秘这个岛呢，就是发现他们呢在这个山吧，是那种火山岩啊，他们那些露水通过这些火山岩呢会集中到这个山的中间，向山里打洞把这些水引出来，但现在有了这个海水淡化呢，这些山洞就已经被废弃不用了。然后呢我们就是看了一些博客，就按照这个当时有一个谷歌地图去找到了这样的遗迹，就爬进了洞里去看了一眼，就是觉得一百多年前人还是这样的去取水的，然后呢掬一捧尝了一下，有一点咸咸的味道，觉得当地人就是这么去饮水的。 虽然刚刚其实林老师讲到了很多特别有趣的见闻，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我们是游子在外呀，或者说我们是远离故土哈，在外虽然是一种旅行，但是也一种漂泊的方式。所以呢，其实您也在大西洋岛屿这一章当中特别写到了叫做跨年夜，露宿鸡楼。 这个也是挺好玩的一件事儿哈，就是我们那天决定就是在12月31号那天呢，回到我们的船上。结果没有计划好， 在法国的时候呢，赶上下大雪，飞机晚点，就把我们的那个转机的那个飞机给误掉了。结果我们就是阴差阳错的，最后就是跑到飞机场过了一个晚上。这飞机场呢，它是晚上12点就关门了，所以我们就在机场外边，在地下铺了个东西，就躺在坐在机场外边等。然后这是听到远远的城里看到他们放的烟火，然后呢，这时候觉得，哎呀，好凄凉啊，那种感觉啊，应该跨年夜是跟朋友一起去喝酒啊，去倒计时啊什么的。那我们在那冷冷清清的机场的外边去过了这一夜。 漂泊的过程可能会有一些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觉， 是。 但是其实我觉得从林老师的回忆当中，还是对这段旅程或者是这么多年的这些航行的这个经历，不仅是不后悔，而且是非常快乐和享受的。 应该是，我觉得，我这个人是那种像就是选择性记忆哈，可能我就特别记住的那些记忆都是比较好的。那些不好的可能就忘掉了，也许。 我很好奇，其实在航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驾船，这个已经需要很多的体力啊，包括精力的支出。你是怎么去写作的？一边航行一边写作吗？ 航行风浪太大的时候是写不了的，那时候 用电脑写是吗？ 我是用 iPad， 我是用 Pad 写。 啊， 我船上没有电脑，就是一个 pad。 那这 pad 也会有需要充电的时候。 对，船上充电都没问题，我们有充电的设备。就关键就是风大浪急，这船颠簸的时候， 你平衡力就很难受， 平衡力很差，而且你要眼睛盯着这个，特别的疲劳，盯着这块。所以我写作的时候呢，都是啊风平浪静的时候，或者到岸，或者抛了锚以后。但是我就说，如果在跑船的时候比较平静，我还会写的。 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网友要跟你互动，来了解你每次航行过程当中好玩的经历？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比较感到内疚的一部分，因为我航行起来啊，没有网络，一走有时一两个月，有时网友给留了言，然后我不能马上的回复，然后我自己也感到很愧疚，但也希望广大的网友呢原谅我，我确实是这个航行起来没有网络，不能那么及时的给大家回复。 那林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听过一些网友有怎样的一些反馈，对你来说是特别有趣的？ 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觉得哎呀，你觉得。好了不起啊，你们就你做了我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儿。另一种呢就是说，哇，向我取经的那种，哎呀，我也想这样去做，问的很具体的一些问题。这两种，一个就是说点赞吧，就是赞叹的，一个就是取经的，这两类的问题。 我相信网友的这些留言可能对林老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是的， 每次看到他们的留言都会想，有这么多人去关注我，去关心我，那我每次坚持要把这个航行当中的特别有趣的经历记录下来，把所见所闻让更多的人去分享和知道。 是的，就说我的读者对我很重要，然后呢我觉得我每次我在写作的时候，我不是一个人，我是有很多的人在支持我，在关注我，所以呢也就是支持我继续的把这件事做好做下去。 其实曾经我看到过您在回忆自己写书的时候有这样的一段话，您说，回想起来，其实我根本没有过文学梦，我从来也没有想过当作家。如果让我这个理工女重新选择职业，我会选择做记者。每当在电视上看到不失脂粉精明干练的女战地记者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向世界报道真相，我感到由衷的钦佩和羡慕。我写博客力求全面真实的报道所见所闻，深入准确的调研相关背景，敏感细腻的捕捉有趣的故事，坦率诚实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客观独立的评论时事，博客圆了我的记者梦。所以您其实把自己当成一个记者。 是的，我觉得你看作家吧，我要是真要非要说作家，我是就是非虚构，对吧？我就是说我是写博客，实际上是一个报道，没有过把自己当做文人的这个梦，从来就没有过。也是写博客，慢慢的觉得哎呀，自己在这个写作方面还是蛮喜欢的，而且呢是享受这个过程的。然后呢仅限于非虚构而已。 我们觉得这本书其实是应该说在我们那么多畅销书当中啊， 比如说现在你去机场也好，去高铁也好，全国各地的书店也好，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大概都是励志类，然后呢工作方法类，让你赚钱的方法啊，还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技巧类， 养生 对，就是其实这样的一些书看多了，我觉得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再济沧海》这本书，看一看林静老师他带着他的那些所谓的梦想也好，所谓的期待和信仰也好，很多未知的这种旅程也好，带我们去分享他的这些一路上啊，应该是走过的这些经历，带我们去感受这些所见所闻，其实是一个特别有趣的过程。你可能会觉得，当你看鸡汤类的书看多了的时候，当你觉得看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技巧类的书看多了的时候，这就像一股清风一样，清风徐徐的吹拂而来哈，就是你会感觉好像，虽然我没有到那么远的远方，虽然我没有这个时间像林静老师那样，可以让自己这个辞了工作，然后花了那么多年的时间去航海，但是看了这本书，我其实也跟林静老师一样，有了一次旅行，这个旅行其实收获也是很丰富的。其实是林静老师，他把他的故事和他的这本人生之书打开给你看。 啊，谢谢谢谢，我觉得您给总结的特别到位啊。这本书肯定不是鸡汤，它也不是工具书，只是一个侧面的一个报道，就是像记者的做写报道的一个，我就是力图全面的给你呈现给大家，放游生活的点点滴滴。 当然了，我们也没有期望说像林静老师这样的理工科出身的老师哈，他一定要写出文采斐然的这样一些散文类的作品。我觉得其实那些作品我们已经看多了，我们还是希望看到一点真实的纪实性的东西，所见所闻的真实性才能给我们一点震撼或者一点触动。我还是借用在林静老师第一本书《航海时代大西洋航游760天》中的一段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林静老师在书中是这样说的，他说，老公经常说海上日出有多美，我因为不值凌晨的班很少看到，但我看到过很美的夜色和大片的流星雨。这就是林静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航海的过程当中，他所见到的和他所感受的。大海深处到底有怎样的奥秘啊？畅游世界到底有多大的魅力？或许是漫漫长夜过后钻出海平线的那一缕曙光，或许是风浪平息后倒映在海面的点点星光和头顶划过的流星雨。几年前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做《带你去看流星雨》，那我觉得林静老师这本书也是带你去看你从未看到过和从未听到过的浪漫的故事和所见所闻。 谢谢。 好，谢谢林静老师的分享，谢谢。 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接下来是纪实传奇。 海风轻轻吹过我的脸庞，阳光温柔地洒在我身上，海鸥自由地飞在天空中，像快乐的徘徊在游乐场，白云的头看彩虹的模样，太阳总为了船长指方向。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